all the time we have. Feel so sad, dead or lost, yeah, dead or lost, yeah.你说去去就来，没想到就这一次，结果你不再回来。窗下开满了你种下的花，去回忆你的笑容多可爱，可现在只看到那每次要走的楼梯叽叽嘎一的那，只照着孤独的那一座楼，我忘记开口面对海面，只能接受就无力的荡在屋外，压抑内心的疼痛疼痛，祈祷你也许会站在海的那头，想着我微笑着挥一挥手在海的那头，就像那次你我最温暖的邂逅，就这么让海水冰冷的刺痛胸口， 闭上双眼， 故事早已改变， 你的凋谢 熄灭，沉思的感觉， 梦的破裂， 撕碎爱的情节， 愿你安歇， 化作爱的蝴蝶。 用记忆 in the hand， 电视机正冲破着你总是那画面，问一问妈妈什么才是爱，那种爱，可妈妈却没有把握那问题解决。 黑漫的月光跑到头顶，是被撞到尽头，拍的好浪晃去晃来，路边有位红心藏在脸，也许是类似蜈蚣的假动作，我却都无心的看过。 Come on now， 一切全部都结束，只有我该怎么做 ？I wanna do it all right。 眼望开，一切改变跟着他就来，算了吗？这也算散了吗？ 闭上双眼， 故事早已改变。 需要怎么再去调整我心里的时间，要我忘了他，让那句话走开，需要爱的理解再属于你我的疆界。